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不是，你回头。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期当中，正当沈秋和许崇光两人和好之际，许崇光又接到了温琪的电话。沈秋很是谢意，但是许崇光却告诉他，让他一起去见证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沈秋低下头，伸手摸了摸手指上的戒指，那戒指刚刚戴上没多久，还带着一丝金属的凉意。他们才和好那么一点点时间，他在心里不无遗憾地想着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好，我陪你去。陶安可说的，爱一个人不是要索要他全部的爱，而是要用爱把他灌满，让他装不下别人的爱。那么这一次沈秋也想试试，是不是飞蛾扑火就真的可以接触到那最后的光明。许崇光拉着沈秋出了饭店，此时已经是华灯初上，霓虹灯将整座城市点亮，纸醉金迷的夜不过刚刚开始。他们大步往停车场走去，许崇光看起来十分焦急，好像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心焦。沈秋几乎是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，也许是气氛过于凝重，他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。许崇光掏出车钥匙，刚刚解开车锁，黑暗中却窜出一个人来，伸手就把车钥匙抢了过去。他猝不及防，根本没有防备，抢车钥匙的人后退了两步，一脸恨意地瞪着沈秋。车呀，你干什么？把车钥匙还我！许崇光一时气急，朝对方吼道。沈秋颇为诧异地看着程雅，小姑娘过得显然并不好，一张苍白的脸，头发随意披散着，有些凌乱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那么落魄。崇光哥哥，我联系了你好几天，你都不肯回我电话。程雅咬牙切齿地说。许崇光无奈地看着程雅，我之前就告诉过你，我真的没法帮你，我哥也没法帮你。程雅，我现在有急事，你把车钥匙还给我。我不！程雅指着沈秋气呼呼地说，眼底的恨意没有丝毫掩饰。我都知道许一晨花了那么多钱帮沈秋争财产，还雇人杀了沈成阳，不就是因为你？我们好歹是一起长大的，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？ 沈秋觉得自己躺着也中枪，许一晨赚了沈氏几乎三分之一的股权，为什么程雅说的好像是他是善财童子做好事似的？ 许崇光无奈至极。陈阳，商场上的事你不懂，你和沈秋情况不一样，你爸爸公司的全部股权都在你爸爸手里，他醒不过来，我哥完全没有任何办法。程雅哇的哭起来，一边抹眼泪一边说， 我不管，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，我都快被他们逼死了。 沈秋一脸疑惑地看向许崇光，许崇光只好稍微解释了一下，前几天程雅的父亲因为饮酒过量导致中风，半夜被送到了医院，虽然人是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医院的大夫们说他以后连生活自理都做不到，意识也没办法保持清醒。程雅的父亲生性多疑，企业的全部股份都在自己名下，他一倒下，程太太成了监护人，他立马联合公司的高管控制了公司。之前因为沈成阳的事情，程家本来就剑拔弩张，程雅的父亲对这个给自己戴了绿帽子的太太自然没什么好感，两个人本就在准备协议离婚，然而如今程总倒了，程太太怎能不趁机报复大捞一笔。程雅虽然是正经的继承人，但她从小锦衣玉食，哪里见过这个阵仗，更是完全斗不过程太太，只好去找许崇光求助。然而商场上的事情，许崇光实在是爱莫能助，许一晨因为沈成阳的死忙得不可开交，更是顾不上他。程雅也是被逼急了，跑到许崇光的诊所附近来堵他，没想到歪打正着，正巧遇上沈秋和许崇光。 春光哥哥，我知道你是学心理学的，你帮不了我什么，可是我现在这么艰难，你难道就不能抽一点时间来陪陪我吗？ 程雅哀怨地看着许崇光， 就算不是恋人，当作是妹妹也好，我现在心很乱，我不用你帮我什么，就希望我们两个一起吃个饭或者看个电影也好。 沈秋起先对程雅还有些同情，还想劝她两句帮忙出出主意，然而听到这里差点口水呛了嗓子，这姑娘完全就是恋爱脑啊，眼下这情况不想办法解决问题，而是趁机跟许崇光装可怜套近乎，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。 等我明天腾出时间来陪你好不好，今天我真的有急事，你先把车钥匙还给我。 许崇光急得慌了神，朝程雅伸出手， 与此同时他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 许崇光接起来，仍然是温琪， 这次沈秋凑得很近，听到了温琪的声音。 许崇光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在家里找到了一件带血的外套，上面都是血，好恶心，我真的不记得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件外套，你快来好不好，我是不是杀人了？ 温琪的声音发着抖，充满恐惧和害怕，那不是之前女孩子装模作样的慌乱，还带着微微翘起的暧昧的尾音，那是真的害怕到崩溃的声音。沈秋甚至想象不出到底发现了什么，才会让温琪发出那样的声音。 别管程雅了，咱们打车去。 沈秋拉了许崇光一把，当机立断离开了停车场。程雅上前来阻拦，气呼呼地质问， 沈秋，我都这样了，你就不能把崇光哥哥让给我一天吗？ 程雅，今天晚上如果处理不好就是人命关天，别让我恨你。 不等沈秋开口，许崇光忍无可忍地按住程雅，他不是平素里温文尔雅的样子，眼里都是愤怒的光，冷冷地盯着程雅，终于让女孩子退缩下来，不由自主地把车钥匙还给了他。许崇光松了口气，带着沈秋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温琪今年毕业，为了方便在滦池的律师事务所附近和别人合租了房子，地点距离诊所并不远。许崇光一路飞驰，中间温琪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他打开了蓝牙。 怎么办，许崇光，我可能真的杀人了，刀子、锤子还有带血的衣服，我好像记起来了， 真的是我干的，许忠光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，不想。 温琪崩溃的声音传来。 温琪，你冷静下来，那些都是幻觉，你一定是被催眠了，根本什么都没有。记得我送你的那副手铐吧，你现在把自己铐在床上，把钥匙扔了，等我过来，再给我五分钟，五分钟以后我就到了。 许崇光大吼着，男人的声音歇斯底里，近乎嘶哑。许崇光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，车子在小巷子里疾驰，沈秋心脏狂跳，死死靠在副驾驶的座椅上，直到车子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下来。温琪住的公寓前围了不少指指点点的人，许崇光和沈秋飞快下了车，只听见有人惊呼道： 哎，跳了跳了，温琪！ 许崇光站在楼下大吼，而与此同时伴着惊呼，一道黑影从高空坠下，肉体摔在地面上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，响声那么沉闷，伴随着一个生命的消失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定了格，整个世界都不动了。沈秋站在那里，模模糊糊地想，那一年母亲落地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？有围观的人群和一地血肉模糊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而他从来没敢仔细想过母亲死时是什么样的，直到现在他看到温琪躺在一片血泊里，血从他身下流出来，血腥味很快散开，闭塞的小巷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，聚拢的人越来越多，到处都是尖叫声，乱成一团。不知道是谁报了警，警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。许崇光站在原处一动不动，而沈秋终于忍不住俯下身，难以抑制地呕吐起来。那天场面混乱至极，沈秋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现场，怎么回到家里的。他整个人都陷入了一场新的梦魇，梦里都是温琪死时狰狞的面孔。直到两天以后，许崇光带他出现在温琪的葬礼上。温琪的葬礼十分简单，他几乎是个孤儿，也没什么朋友，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奶奶。到场的除了这唯一的亲人，也就是许崇光、许依晨、栾池、沈秋和池莉。温琪的奶奶是个干瘦的老太太，佝偻的腰让她看起来比实际上更矮了一些。老人的脸上看不出太多痛苦的痕迹，只是一脸呆滞。经历了太多苦难，让他看起来如此麻木，却比任何眼泪都让人觉得悲哀。墓碑上温琪的照片是池莉从同学那里找到的毕业纪念照上剪下来的，戴着学士帽的女孩笑得那么灿烂美好，眼里带着对未来无限的憧憬。然而就是这样的姑娘，竟然以这样荒诞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温琪坠楼后，沈秋和许崇光又进了一次警局录口供，也是在那里他知道了温琪看到的不是幻觉，警方在他的房间里真的找到了一件带血的风衣，杀人用的凶器，通过 DNA 鉴定，那上面的血迹确实是沈成阳的。警察询问沈秋的时候态度明显好转了许多，眼下比起他，温琪显然更适合当犯罪嫌疑人，而且还是个畏罪自杀的犯罪嫌疑人。然而沈秋听得到温琪最后的挣扎，带血的风衣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如果真的是他做的，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？温琪和沈成阳根本毫无交集，他想不通 许崇光则坚称有人催眠了温琪，可全秦城最有名的催眠师不就是他自己吗？能够催眠别人，让人杀人或者自杀，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潜伏在暗处的人，实在让人不寒而栗。难道说那个人才是杀害沈成阳的真正凶手？那他的犯罪动机又是什么呢？温琪没有抑郁症。离开墓地的时候，许崇光轻声开口，他和韩夏不一样，他们身世相同，但温琪比韩夏坚强很多，他根本就没有抑郁症，我一开始就知道，他是我哥找来绊住我的。沈秋转头看向许崇光，男人神色平静，只有那双眼睛仿佛燃着火一般。一开始我只是想把他打发走，可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真的有点不对劲儿。他被催眠过，那种细微的差别别人也许看不出来，但我能看出来。许崇光闭了闭眼睛继续说，看到他就像是看到了韩夏。那时候我突然觉得，会不会是有个疯子，他用韩夏陷害了我一次，又想用温琪重复第二次。这样想真的很可笑，可如果我放任不管，温琪也许会死。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要做什么，但我知道我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死，所以那时候我甚至无暇顾及你，我一心一意地想把温琪救回来，可我还是失败了。沈秋握住许崇光的手抬头看着他，许崇光的眼里都是悲哀。这个男人很坚强，不轻易露出脆弱的神色，可现在他是多么的颓然和难过，他总是潇洒而肆意，却有一颗热忱的心。他担心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为此甚至一度忽略自己的爱情，这种圣母性格真是太讨厌了。我会陪你一起的，他盯着许崇光的眼睛认认真真地说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会陪你一起。许崇光露出一丝笑意，伸手把沈秋揽进怀里，谢谢小秋。温琪的死让沈成阳原本扑朔迷离的案子变得更加悬疑，但好歹也算变相洗刷了沈秋的冤屈。半个月后，更戳人眼球的新闻热点出炉，媒体也终于放弃了对沈秋的盯梢，让沈秋可以正常上班了。沈秋一踏进会议室，就看到许一晨臭着一张脸坐在会议室桌边，手里玩弄着一支钢笔，快要把钢笔捏碎了似的。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，却没有一丁点声音，人人都小心谨慎，生怕一不小心成了许一晨怒气的炮灰。许一晨知道沈秋和许崇光又在一起了，却没再说什么。温琪的死算是间接与他有关。许崇光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摆事实讲道理，指责他随意干涉别人人生所导致的严重后果，并且警告他再这么肆意妄为，他许崇光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。这样的巧言令色怎么可能是许崇光的手笔？不必说，肯定是沈秋在背后指点。可是许一晨就算知道也没办法，毕竟给弟弟身边安排女人离间弟弟和弟媳，这种事情已经够没品的了。沈秋笑着跟许一晨问好，坐在上手的位置一脸春风得意，对付许一晨这种人就一定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一顶一顶帽子扣下去，他自知理亏才会勉强退缩一点点。之前的风波算是过去了，感谢各位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能够不离不弃， 我在此代表先父真诚地谢谢大家。演讲稿都是提前设计好的，怎么催人泪下怎么来，这是早就商量好的。沈秋负责煽情，徐一晨负责利益分配。连续的风波，沈氏的中层走了一大半，留下来的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。然而无论初衷是什么样的，职场上有时候就是胜者为王。比方说人力资源部如今就剩下一个才工作3年的小姑娘，然而甭管她资历多浅，人力资源部的总监肯定就是她了。徐一晨打着哈欠听完沈秋的煽情部分，开始分配工作。而此时会议室的大门哗啦一声打开，陈碧柔穿了一身黑衣就这样闯了进来，刹那间会议室里再次变得寂静无声。下集当中，陈碧柔在公司大会上并没有掀起波澜，但是私下里她再次找到了沈秋，而且认定沈秋是杀死自己儿子沈成阳的凶手，她打算和沈秋同归于尽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，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，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朝湖边走，把春光满枝头，花儿含羞笑，